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嫡姑案，作者无名，第29回，嫡良公沈明奸案，阎立本保奏贤臣。却说狄公扮作阎罗天子，将周氏口供下出，得了实情，然后退入后堂，向马荣道：“此事可算明白，唯恐他仍是不承认，便又要开棺检验，那时岂不又多此周折？你明日天明骑马出城，将唐氏同那雅子一并带来。本县曾记得古本一方有儿使要雅子，用黄连三钱，入黄钱五分，可以治雅。因此二物乃是良性，而使乃是热性，以良治热，故能见效。且将他女儿治好，方令他心下惧怕，信以为真，日间在堂下供认。”马荣答应下来，便在街中安歇一会，等至天明便出城而去。狄公当时也不坐堂，先将夜间周氏的口供看了一会，直至下昼时分，马荣将唐氏同他孙女二人带回，来至后堂。狄公先向毕顺的母亲说道：“你儿子的伤处致命，皆知道了。你且在此稍等一刻，先将这孩子哑病治好，再升堂对质。唯恨你这老妇是个糊涂人，儿子在日终日里无端吵闹，儿子死后又不知其中隐情，反说你媳妇是个好人。”当时便命刑房将徐德泰的口供念与他听。老妇人听完不禁痛哭起来：“媳妇终日静坐闺房是件好事，谁知她有此事多月，另有出入的暗门呢？若非太爷亲政，我儿子虽已百世，也无人待他深知冤仇。”狄公道：“此时既然知道，则不必撸苏了。”随即命人去买药煎好，命那哑子服了。约有一二个时辰，只见那哑子作爱非凡，大吐不止，一连数次吐出许多淡红鲜血在地上。狄公又令人将他扶睡在炕，此时如同害病相似，只是虚喘。睡了一会，旁边差人送上一杯浓茶使他施下。那女孩如梦初醒，向着唐氏哭道：“奶奶，我们何以来至此地，把我急坏了。”老妇人见孙女能开言说话，正是悲喜交集，反而说不出话来。狄公走到她面前，向女孩说道：“你不许害怕，是我命你来的。我且问你，那个徐德泰徐相公，你可认得他吗？”女孩见问这话，不禁大哭起来，说道：“自从我爹死后，他天天晚间前来，先前我妈令我莫告诉我奶奶，后来我说不出话来，他也不瞒我了。你们这进来的事，虽是心里明白，却是不能分辨。现在我妈到哪里去了？我要找妈去呢。”狄公听了这话，究竟是个小孩子，也不同他说什么，暗道：“你既要见你妈，我带你去。”随即取出衣冠，传命：“大堂伺候。”当时传令出去，顷刻之间差役俱已齐备。狄公升了公堂，将周氏提出，才到堂口跪下。那个小女孩早已看见，不无总有天性，上前喊道：“妈呀，我几天不见你了。”周氏忽见她女儿前来，能够言语，就这一惊实是不小，暗道昨夜阎罗王审问口供，今日她何以便会说话，这事我今日不能抵赖了。只见狄公问道：“周氏，你女儿本是一个哑子，你到本县何能将他治好？”周氏故意说道：“此乃老太爷的功德， 毕顺只有一女，能令他言语通灵，不成残废，不但小妇人感激，两毕顺在九泉之下也是感激的。狄公听了笑道，你这利口甚是灵敏，可知非本县的功劳，乃是神灵指示，因你丈夫生死不安，控了阴状，阎罗天子准了阴状，审得你女儿为儿时所养，故指示本县用药医治。照此看来，还是你丈夫的灵验，但是他遭辱所害，你既在阴曹吐了口供，阳关堂上自然无从辩赖，既有阴府牒文在此，如且从实供来，免得再用刑拷问。周氏到了此时，心下已是如冷水一般，向着上面禀道，大爷又用这无稽之言前来哄骗女儿，本不是生来就哑，此事能会说话也是意中之事，或说我阴曹认供，我又未曾死去，焉能得到阴间？狄公听毕，不禁连声喝叫，拍案骂道，掌嘴。众差役答应一声，当时数一数十打毕。狄公复又怒道，本县一禀至公，神明感应，已将细情明白指示，难道你独怕阎王当殿供认，到了这县官堂上便任意胡言吗？我且将实据说来，看你尚有何说。你丈夫身似伤处是头顶上面，女儿耀雅可是用了儿时，这二件本县何从知道，皆是阴曹来的遗文声明上面，故本县依法行事，将这小女孩子治好。你若再不承认，则目下要用官刑，恐不能半夜三更，难逃那阴险了。不如此时召前供认，本县或可从轻治法。这派话早已将周氏吓得魂飞天外，自分抵赖不过，只得将如何谋害、如何起义、如何惩奸，以及如何要养女儿的话头，前后在堂上供认了一遍。狄公命刑房将口供录就，盖了手印，仍命入监收进。当时将唐德宗由补厅内提出，申斥一番，说他固执不通，疏于防查，依你是个医榜，不忍株连，仍着回家中教读。徐德泰虽未与周氏同谋，就属阴间起见，拟定徐德泰剿奸侯的罪名。毕顺的母亲同那个小女孩子赏了50千钱以资度活。吩咐已完，然后退堂，令他三人回去，这也不在话下。单表狄公回转书房，备了四柱公文，将原案的情节以及各犯人的口供申文上线。毕周氏拟了凌迟的重罪，只等回批下来，便明正典刑。谁知这案件讯明，一个昌平县内无不议论纷纷，皆谈相议，说这位县太爷真是自古及今有一无二，这样疑难的案情竟被他审出真供，把死鬼伸了冤枉，此乃是我们的福气，地方上有如此的好清正官。那一个说，毕顺的事你可晓得吗？这一个说，胡作宾为华国祥一口咬定，说他毒害新人，那件事格外难呢。若是别的个县官，在这姓胡的身上必要用刑拷问，狄太爷便知道不是他，岂不是有先见之明吗？而且六里墩那案，素庙烧香得了梦兆，就把那个姓邵的寻获，诸如这几件疑案断得毫发无额。听说等公文下来，这毕周氏还要凌迟呢，那时我们倒要往法场去看。谁知这百姓私自议论，从此便你传我，我传你，不到半月之久，狄公的公文未到山东，那山东巡抚已知此事。此人乃姓严，名立本，生平正直无私，自历任以来专门访问民情，观察僚吏。一月之前，狄公因开棺验毕顺的身尸，未得毕顺的致命伤处， 当时自行处分，这件事上去严公展开之后，心下想到，此案甚属离奇，岂能无影无踪的便开棺相验，无非他苟所平民，所欲不遂，找出这事恐吓那百姓的钱财。后来遇到地方上的绅士逼令开棺，以致弄巧成拙，只得自行处分。正拟用批申斥，是令革职离任。复又想到，纵或他是因贪起见，若无把握，虽有人唆使，他亦何敢开棺相验？岂不知道开验无伤，罪该反坐？照此看来，倒是令人可疑，或者是个好官，实心为民，理事雪冤。你看他来门上面说私访之情，因而开棺相验，究或文风有什么事件，要实事求是办理的，以致反缠绕在自己身上，这一件公事，这人一生好丑，便可在这上分辨。我且批革职留任，勿究根底，以便水落石出，似凶手激祸，迅出案件，仍复剧情禀赋。这批批毕，回文到了昌平，狄公遂日夜私访，得了实情，现已立供实情降复。这日间，立本得了这件的公事，将前后的口供推据一番，不禁拍案叫道：天下真有如此的好官，不能为朝廷大用，但在这偏州小县做个义宰，岂不可惜？我严某不知便罢，今日既然晓得，若是知而不举，岂非我闭塞贤路？遂起了一道保举奏稿，800里马地，先将案情续上，然后保举狄公乃宰相之才，不可续于下位。此时当今天子，乃是唐高宗宴驾之后，中宗接位，被贬房州，武则天娘娘坐朝理政。这武后乃是太宗的才人，赐号武媚。太宗驾崩，大放宫娥，她便削发为尼，做了佛门弟子。谁知性情阴险，品貌颇佳。即高宗继位之后，这日出外拈香，见了这个女尼，心上甚是喜悦。其实王皇后知道高宗之意，因令她复行蓄发，纳入后宫，不上数年，高宗宠幸，封为昭仪。由此他便生不良之心，反将王皇后同萧皇后害死，他居了正宫之位。以后便宣淫无道，秽乱春宫。高宗崩后，他便将中宗贬至房州，降为庐陵王，不称天子。所有武则天娘娘家中的内侄，如程四、三司等人，皆封为极品之职，执掌朝政。而将前头先皇的旧臣诸人，即如徐敬业、骆宾王这一般顾命的诸大臣子，托孤的元老三公，皆置之不用。其实武则天娘娘日夜荒淫无道，中外骚然，把一个唐氏的江山几乎改为姓武。而且武则天娘娘自立国号，称为后周，种种恶习亦必总难尽数。所幸者有一好处，凡是在朝有才有学之人，他还肯敬重十分。阎立本知道这武后娘娘为人敬贤爱士，阎立本虽想欲整理朝纲，无奈一人力薄。此时见昌平县知县狄仁竭力如此清正，兼有才学，随即聚了一奏本，深奏朝廷之上，特请武则天娘娘不同资格升狄仁杰的官职。不知武则天可听所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29回完。